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31集。 十方阵是双方共同布下的，天眼处总不可能将所有魔修都收买，双方都互相盯着。后来又有唐枕这个公证人验过，在十方阵中做手脚的余地实在不多。 那么就是阵外还有阵的可能性大一些。可是很奇怪啊，要是最后赢的是正道，阵外阵不就没用了吗？如果赢的是魔修他们，那么阵外阵一旦向他们出手，天眼处便违背了血誓，违背血誓之人必遭誓言十倍反噬，他们这岂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万吗？除非这阵外阵根本不是冲魔修来的。 不是冲魔修，当然就是冲另一方。严征明用旧扇子轻轻敲打着白纸边缘， 将一群杀红眼的修士扔进同一个阵中，让他们你死我活，最后赢的那个人出来，再兜头被阵外阵扣在里面。我感觉此事听来耳熟。 是什么呀？ 像阳谷。 水坑立刻打了个寒颤，身为一只鸟，他竟怕虫子，也真是独树一帜了。他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。 可是那个无常天不也在里面吗？他们就不管他了？ 天眼处内部斗得乌眼鸡一样，未必是同一方势力。 程前双臂抱在胸前说道。 那就是说又要准备破阵，阵法我只是皮毛，这么复杂的看不懂。 别看我，我也不懂。 李云用力抓了抓头发。 哎呀，我倒是，可是我人在阵外爱莫能助啊。 这个好办，你还有金哈神水吗？自己干一碗，我可以将你藏在袖子里夹带进去。 说完，他好像是想象了一下自己揣着一只癞蛤蟆的场景，顿时又改口道， 算了，还是小钱带吧。 李云狞笑着捶了捶胸口，严征明面不改色地用目光威逼了他片刻，终于怂了。 好吧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，就再想其他办法。 我虽然进不去，但是有一个人可以。 他此言一出，不用明说，其他人也听明白了。又在阵中又通阵法的只有韩渊。程前沉默片刻， 好像也未尝不可，就怕碰不到。 韩渊虽然不见得会愿意合作，可是在众人心里他就是信得过的，哪怕身处不同阵营，他也是自己人。严征明微微叹了口气， 哎，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。 真龙旗，四处搜集的大能符咒、丹药、夜明章、指路虫等物一时间堆了一堆。严征明清点一番，将不多的几样给程前细说了用法，这才有些发愁。 此番虽然说不上倾家荡产，却也出了好大一笔血，事后大概还没法让天眼处还钱。哎呀，再这么败下去，家底都要空了。此事了了，还是趁乱再去赚一笔吧。 好好的剑修，一天到晚惦记着钱，想来也怪心酸的。转眼到了子时，更深露重，那十方阵看起来更飘渺了些。韩渊率先站了起来，只见他背后有暴怒的黑龙一闪，在地面留下了一道蜿蜒的长影。一瞬间，他周遭所有火堆灭了个干净。众修士惊惧，韩渊半张脸隐没在阴影里，目下无尘的偏头一笑，说不出的放肆桀骜。眼行人九圣跟在他身后，这一会儿貌合神离的魔修率先走入阵中。外面的人看不见十方阵中的，只有门口两排蜡烛，共计20根分列两侧。随着这十个人入内，一侧的十根蜡烛陡然亮了，厚重的金属底座一瞬间漫上黑气，映得那竹身上的盘龙刻活的一样，獠牙狰狞，黑气直冲霄汉。 夜间山中风大，而那烛火却好像是长在蜡烛上的，怎么吹都纹丝不动，凭空生出了些许诡谲肃杀来。这时拿到卷轴的正道修士们才稀稀拉拉地走出来，这帮人是神离貌也不合，个个面色冷漠，看也不看守在阵前的无常天，自行鱼贯而入。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进去，另一排的十根蜡烛也挨个亮了起来。这边的蜡烛要朴素得多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白烛，歪歪扭扭地站成一排，活像给谁吊丧的。程前刚要提步而入，严征明忽然拉住了他。 等等。 他说完一抬手，将程前头上的旧发带抽了下来，从怀里抽出了一条新的，然后像个普通的凡人那样叼起发带，五指作拢，动手拢起程前的头发系了上去，傀儡服的气息一丝不露。严征明看了程前一会儿，心里涌动着想抱一抱他的冲动，然而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只好默默地将双手收了回来。 我看那十方阵里面入口未必是一个，进去以后可能会谁也找不着谁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看什么看，这会儿知道我对你好了吗？以后少气我几次吧。 程前看他其实只是单纯觉得他啰嗦，感觉再这样下去严娘娘就快变成严娘了。不过为了不进一步激怒大师兄，程前非常机灵地没说出来。两人目不斜视地从吴长天面前经过时，吴长天却忽然开口叫住了严征明。 严掌门请慢一步。 严征明侧过头挑起一边的眉毛，竹扇在手中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假笑道， 有何指教啊？我师弟幽良自进入剑道那日开始便一直苦学不辍，未敢有一时片刻懈怠，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，还是少年心性，若严掌门看他资质还过得去，吴某训道之时，可否请严掌门勉为其难，代为管教。 严征明对那个愣头青一样的年轻剑修其实是有些好感的，毕竟元神剑修并不多见，除了他自己这种奇葩外，他们大多是心智坚忍，少有杂念的。不过他没将这一点小小的好感表现出来，只是冷冷地回答， 福耀派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？再说我们小小一个破落户，也不敢染指你们天眼处出来的高徒啊。顾言雪的下场可不就是前车之鉴吗？ 说完严征明看也不看吴长天，一拉程前 走。 程前却不由得多看了吴长天一眼。修士说寿终一般是陨落，或是如凡人一样用死不再尘世之类的字眼，很少听见殉道一词，总觉得有些不寻常。程前跟严征明明明是前脚后脚，进入十方阵后却谁也没看见谁。果如严征明所料，里面的入口不是往一边开的，阵中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布局好像一口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，阴森森的，四壁突然。一条狭长的小路不知通往何方，前面黑洞洞的。程前扣住双刃剑，顺着那小路往前走去。突然，黑暗中有微光蓦地一闪，程前脚步一顿，只见一侧好像有一道人影正默无声息地站在那里。 难道是已经等在这里的魔修？ 程前皱皱眉，抱拳当胸，客气地拱了拱手。那人竟也一声不吭，以同样的动作冲他拱了拱手。程前不动声色地将神识扫了出去，那里没人。他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，整个小路上却只回荡着他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有些头皮发麻。程前掐了个手诀，一簇冷冷的火光便悬浮在了他手指上方约莫一寸的地方，周遭顿时亮了起来。只见那角落里竟是一面镜子，镜面不知是什么材质，与普通铜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其中人影几乎是分毫毕现， 程前很少照镜子，更没有这样仔仔细细地看过自己。那镜中人手中也端着一束火光，镜面竟不像寻常铜镜那样会将光照散。镜中人眉眼乍看是熟悉，细看又有些陌生。 这里怎么会有一面镜子？ 就在程前疑惑时，镜中人忽然自己动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冲程前笑了一笑，微尖而略薄的嘴唇两侧挑起，看起来分外不怀好意，略微上翘的眼角一丝笑纹都没有，目光如幽潭。他第一次知道自己也能这么鬼气森森。然而震惊归震惊，不耽误程前毫不迟疑地抽出双刃，一剑挥向了镜子。那镜中人突然从镜面一跃而出，个头、装束，乃至于颈子上斩魔阵留下的一小道小伤口，全都一模一样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手中还提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双刃。镜子在那镜中人身后碎了个稀烂，他行动却丝毫不受限制。 这是九圣中的哪位？什么奇怪的功法？ 下一刻，两把如出一辙的剑在空中短兵相接，发出呛啷一声令人牙酸的响动，连剑招都像得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不过这一交手，程前心里反而安定了，眼前这人的深浅他一交手就有数了，比他本人逊一筹不说，剑招也只是学了个皮毛，剑意完全不是一路。这说明那古怪的镜子真的是魔修在捣鬼，面前这人也只是披了一层他自己的皮。镜中人被一剑撞开后踉跄了一下方才落地，冷冷地斜睨着程前本人，修长的眉目间因为黑气缭绕看得程前十分别扭，正打算速战速决将此物彻底结果，突然周遭大亮起来，周遭四面整整齐齐地排了几排蒙着黑布的架子，随即所有的黑布齐齐落了下来，竟是十来个全身镜静静相对，这可要了老命了。那里面映出了无数个程前的倒影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